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0集《秦陵背后的大佬》。秦修臣拍完偶像24小时回到京城的当天晚上，就跟秦管家提过这个，秦管家也一直记在心里。最近一个星期，秦管家也听秦陵说过，秦冉一直在忙着研究。阿文听完，只看了看秦管家，轻叹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秦管家的脸沉下来，眸色严肃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小少爷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库克先生也说了，小少爷的天赋很高，万一就通过四爷出的难题。在这期间，最重要的是保护他的安全。四爷可能会出手。 四爷会让小少爷通过标准？ 阿文摇头，对方看上去没有那么好说话。眼下最重要的不是秦冉的事情，而是秦四爷会怎样刁难秦陵。秦陵最近半个月的培训才是重中之重。秦管家想到这里，低头看了看手机，手机上已经收到了对方发过来的新标准。秦家主要攻略的是国内 IT 区，向来都是嫡系一脉，技术达到标准的人就能成功晋级。秦四爷那边一定会在这里面动手脚。秦管家看了看对方发过来的标准，然后打开大厅的门去了对面。对面库克的大门没有关，他正在大厅叫秦陵开发数据库。 秦管家？ 看到秦管家，库克抬了抬头，诧异地询问。 你有什么事吗？ 秦管家看了一眼秦陵，没有立马说话，意思很明显。库克意识到秦管家是有话不能当着秦陵的面说，就放下手里的书，跟秦管家一起走到门外。 库克先生，您看看这个。 秦管家把手机上的新标准给库克先生看。 小少爷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吗？ 库克先生接过来，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慢慢地思索着。时间在半个月之后，一月初，秦管家盯着他，垂在两边的手紧紧握起。好半晌，库克先生把手机还给秦管家，棕色的眼睛倒映着光。 他能通过？ 能通过？ 秦管家瞳孔微微放大，过分惊喜，他苍老的身躯也微微颤抖。 您说的是认真的吗？这标准这么高？ 啊不，您听我说。 库克先生摇头，他看着秦管家，沉吟了一下，才道。 小林不仅仅是天才，他底子打得很好。我猜想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有人有意识地培养他。这种标准对他来说有挑战，但经过我的训练也不是特别难。我想问问他背后是不是有个厉害的人，有没有给他看过什么书籍？ 怎么培养他的？秦管家一愣，他对秦陵的成长一无所知。 您说他小时候就有人下意识地培养他，这不可能啊。 秦陵的成长环境他看过，秦汉秋就不说了。秦陵母亲一家人都是太过势利、见钱眼开的普通人，谁会有意识地培养秦陵呢？ 没有吗？那倒是奇怪。 库克显然也挺疑惑的。 他的思维…… 跟秦管家交流完，库克就回到大厅继续教秦陵数据库。而门外，秦管家被惊喜冲散的发热的头脑很快就冷静下来。他拿出手机给秦修臣打了一个电话，跟秦修臣报告秦陵的这个喜讯。 四爷一定不会想到。 秦修臣那边也十分意外。说完之后，秦管家才表达了自己的疑惑。 库克先生说，有人在小少爷小时候开始就下意识地培养他。可真奇怪，真有人培养他吗？ 手机那头，秦修晨正在翻剧本，听到这句，修长的手指停在剧本的一页，没有动。他想起秦汉秋跟他说过的话，秦岭小时候经常跑到秦冉的学校看他。在云锦小区，两姐弟也经常凑在电脑边捣鼓。据秦汉秋说的，秦冉还送过秦岭不少书呢。以前秦修晨是当真以为两人凑在一块都是研究游戏，毕竟秦冉录给秦岭的游戏视频，秦岭也给秦修晨看过。可现在想到经纪人跟他说过的话，秦修晨意识到那个下意识培养秦岭的人应该就是秦冉。这边秦冉并没有联系程俊，他出了云锦小区就打了一辆车直接去黑街。129街道十字口，秦冉下车，扣上风衣的帽子，又将围巾拉高，直接进了129的大门。今天刚好有时间，他是来查秦家的事情，正好看看程俊单子的详情。他进了电梯，一边给常宁发了他来的消息，一边翻着何晨发给他的大概信息。秦冉一目十行地看完，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712。电梯门打开，秦冉站在电梯迟迟没有出去。早就等在电梯门外的常宁一边系扣子一边开口： 你没事吧？ 没。秦冉摇头出了电梯。 看到何晨发的内容了吗？ 常宁带秦冉往办公室内走，他打开门让秦冉先进去。 当初712事件是你亲自封锁的，这单点名要你接，就算没有点名，其他人也接不了。 常宁走到办公室里面的休息间，倒了两杯咖啡出来，指着沙发 坐。 秦冉坐到沙发上，在办公室转了一圈，没有回答，只问：有其他电脑吗？ 没。你要查什么直接去查。 常宁翘着二郎腿喝着咖啡，抬起下巴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脑。秦冉也不跟他客气，直接打开电脑查秦家跟陆家的资料。常宁看了他一会儿，不由挑眉： 啊，我电脑的密码对你来说是假的？ 秦冉头也没抬。怎么了？常宁有点不服气： 我刚换的密码。 下次我会注意。秦冉慢条斯理地回着，继续浏览129的资料库。五分钟，秦冉浏览完所有资料，才若有所思地戴好围巾出门。他站在电梯边，一手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一手拿着手机点开陆兆颖的头像，回了他一句：你们下个星期有时间吗？电梯门打开，秦冉进去按了一楼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电梯恰好此时到达，正缓缓打开，里面站着一道纤细的身影。 欧阳小姐，这边请。 电梯门外，工作人员微微弯腰。欧阳威把目光从对面的电梯收回来，微微侧了头，礼貌地看向工作人员。 刚刚老大这里是有客人吗？ 我不清楚。 工作人员摇头道。欧阳威颔首，不再询问。电梯门合得有些快，欧阳威只看到那人模糊的背影，似乎有些眼熟。秦冉打车回到亭兰，此时的程俊跟程温如一行人都坐在一楼大厅。 听程金说你在头疼129。 程温如抬手看了看手腕上表的时间，快3-4点了，秦冉还没有发消息过来。他抬眸看了看程俊，怕不是被抛弃了，但他没敢问程俊。程俊伸手摸出了一根烟叼在嘴里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 有头绪了？ 程温如看向他挑眉。程俊没有回答。从楼下上来的程金听到程温如的问话，不由摇头： 没回复，不过看样子很难。 俊爷的话应该没那么难吧？ 李秘书坐在另一边，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微微偏头。他知道的不多，但也明白程俊背地里是有势力的，光是取之不尽的钱就是一个疑点。 你知道他点名的接单人是谁吗？ 程金悠悠地看了李秘书一眼。他这么说，李秘书跟程温如都有些预料。李秘书沉默了一下。 该不会是哪个元老吧？ 程金坐到李秘书身边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 不仅是哪个元老， 这么一说，不用猜就知道是谁了。程温如翘着二郎腿，幸灾乐祸地看向程俊。 那就难了，听说孤狼上一次接单还是去年吧，比你一月一次的手术还难预约，你要不要去找欧阳威？ 程俊抬眸看了一眼程温如，表情不冷不淡，手中慢条斯理地把玩着打火机，就是没有点上。看他这样，程温如的面色也严肃起来。 这种事找内部人员比较好，你要查的事情应该很重要吧？欧阳威现在是129的潜力人员，他向来有手段。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就看到程俊抬头看向他的背后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